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84集，逼问真相。司藤觉得这照片上的女孩自己一定是看到过。哦，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秦放的钱包里有的，这是陈婉呐。秦放面无表情地伸出手，一根根把摁着的铜钉拔出来，每拔一根神色就森冷一分。最后把那照片取下的时候，陈婉的咽喉和四肢那几个部位只剩下了圆形的孔洞。秦放伸手去抚那张照片，好像这样就能把孔洞的边缘抚齐一样。医院里，公司派了几个业务同事陪着单志刚，笔记本电脑和网线都接进来了，还像模像样的汇报工作。 单总啊，恒亚这次活动首先是道具制作周期不够，其次是长途运输时间不定，不方便我们包线路包月。哎呀，秦总过来了。 从进了病房开始，秦放的眼睛就一直盯在单志刚身上，也不去理会其他人。 大家都出去一下，我跟单总有事情要谈。 这几个人都是前一天去过单志刚家的，约略明白秦放要跟单志刚聊什么事。虽然八卦心思大起，但都还是心领神会的一一离开。出门时看到司藤都有些愣怔，司藤听到他们低声窃窃私语道： 哎，老板新女朋友吗？未婚妻不是刚出事吗？这也太快了吧。 这你就不懂了，谁知道是旧人出了事才有的新人，还是因为有了新人旧人才出的事呀？ 哎，老板就是老板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。之前那么久都单身，一旦不单身，换的走马灯一样。 司藤把门关上的时候，觉得似乎有必要跟秦放说一声。陪床的这几个下属员工还是辞退了算了，只是跟自己照了一面，就想象力如此丰富。之前在单志刚家里看到的那些，才不相信他们会真的就当没看见，还不知道被传成什么样子呢。看到秦放回来，单志刚还挺高兴的，但后来发现他脸色不对，又冷言冷语地往外赶人，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了。但还是找话跟他说。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两天出事，安曼的后事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应该火化了吧。对了，他们说是接到你的电话才去我家的，你怎么会知道？ 秦放掏出了那张照片，把正面翻向了单志刚。单志刚猛地住口，脸色和嘴唇几乎是在瞬间变成苍白，白得那么过分，以至于司藤好想掏出口红帮他的嘴唇上色，然后笑着对他说： 来，笑一个。 在这件事里，司藤固然是有些同情秦放的，但更多的是围妖的乖戾和偏激般的幸灾乐祸。他想起在77年前，在沪上那个倒闭破落的华美纺织厂里，那个女人对他说： 你不懂，你有没有感情？ 感情吗？你是指人类脆弱的掺杂太多美好想象的感情？秦放和安曼不真实的爱情，和单志刚迷雾重重的友情，还有你所追求的邵眼宽虚假的真情， 秦放在单志刚面前坐下来，说道： 志刚，大家都认识很多年了，不要说假话了，听着累。陈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单志刚的喉结滚了几下，嘴唇有些发干，他局促地摁了一下手背上输液的胶口，又往后挪了挪身子。 没怎么回事。 他脑子转得飞快，磕磕绊绊地去圆这个故事。 秦放，你知道的，出事是在我家里出的，多少是忌讳，所以就…… 秦放打断的。 心虚吗？ 单志刚紧张的手都在发抖了，吊起的输液滴管被带得一颤一颤的，嘴唇吸动着想说什么，又闭上了。秦放冷笑道： 连我这种不懂歪门邪道的，看到你神龛里的布置都知道不对，你不心虚，用得着锁着他吗？陈婉已经死了7年多了，你怕什么？你不心虚，这么多年你从来就没跟我提过。我一直以为他是失足落水，我从来不知道这其中还另有隐情，更加不知道这事情还跟你有关系。 单志刚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，顿了会儿定了定神，反而怪笑起来。 秦芳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家这么多年朋友，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？如果是我杀了陈婉，当初警察早就把我抓起来了。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？做朋友我有没有亏待过你？咱们公司刚起步，我家里出了多少力，托了多少关系，现在你凭一张照片就怀疑我？一个活人死在你家里你不怕吗？我爸妈后来都不愿住那个别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找高人求家宅平安不行吗？什么叫事情跟我有关系？就一张照片我就成了杀人犯了吗？ 秦放笑了起来。 你不提你家里出了多少力，我都差点忘了。对，你家里人脉铺得广，如果当初真是你，也可能大罪化小，小罪化了了吧，是吗？说真话，说真话，单志刚，我要听真话，我要听真话，我要听真话。 说到后来，秦放忽然按捺不住，伸手就去攥单志刚的衣领，单志刚狠狠搡开秦放的手。 我说的就是真话，不信你报警去啊，让警察来抓我呀。 气氛一时间凝重至极，秦放的眼睛喷火，拳头攥了又攥。静默中，一直倚着墙背的司藤长叹一口气道： 哎，你们这问来问去，鸡生蛋，蛋生鸡的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 司藤指着单志刚对秦放说： 不管他说什么，你都不会相信，时隔7年，全是他一张嘴，红口白牙，单靠问就能问出来吗？ 说话间，司藤伸出了食指，意味深长地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。 嘴里的话不能相信，但这里是绝不会骗人的。秦放，说起来还要多谢沈银灯呢。 司藤一边说，一边向着单志刚走过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对着秦放的愤怒质问，单志刚尚能勉强地稳住阵脚。看到司藤这样唇角含笑地款款过来，竟然会止不住地遍体生寒，连说话都打磕巴了。 你干什么？ 秦放先是愣着，旋即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就拦住司藤道： 司藤，你不行。 当司藤听到不行这两个字的反应，可比大多数男人都来得强烈，看向秦放的目光几乎是带了冷笑了。 哼，不行。 有什么是我不行的？ 秦放无奈，看了单志刚一眼之后，压低了声音道： 司藤，你跟沈银洞的妖力还没有完全相合，只要略有失力，就会有反应。沈银洞的窥探之术，你从来都没有用过，还是谨慎些吧。 司藤犹豫了一下，老实说，这所谓的副作用的确不大好受，但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打退堂鼓，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。司藤提醒秦放： 想清楚了，我是无所谓的，大不了难受一阵子，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心里这个结可是一辈子的事。 秦放的心紧收了一下，恍惚中觉得眼前有个天平在晃晃荡荡，马盘上一边是一阵子，一边是一辈子，一辈子，一阵子，一辈子。拦在司藤面前的手终于慢慢地垂了下去，司藤笑眯眯地绕过了秦放。一阵子一辈子的对比固然是个理由，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提，当年到底是个什么情形，司藤也实在是好奇得很。再怎么坐实单志刚的罪，那都只是怀疑，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妖怪的好奇心并不比人少多少，普天之下也只有佛才真的做得到哈哈一笑，置之不理，不惹一物，不染尘埃吧。而单志刚是真的吓住，哆哆嗦嗦着往床头缩，想离开又碍于在输液。人有时候真会钻了牛角尖，这种时刻反而被一拔急掉的输液管给僵在死局里了。 你想干什么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